过站，离我的手腕讲也讲袂煞，开始期待无聊的人生，我已经觉悟拢会使结束。你敢知这种神秘的力量改变阮前途，全新的人生的路，不再是光明是错误。 心中无别人。